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小狗长大了吗？我的围巾还围着吗？我的相片都丢了吧？完全不到黄面的吧？这个借口还不错吧？一把剪刀，一堆废话，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？买过几类老的兄弟，后一回路后一彩信，虽然不管我的地址，想叫一时我的兄弟，人家你孤单耍耍去，想想秋天特别过去，夜冬天来临你也惊你，意外等待敢讲爱我破衣，阿弟干好是我不安，我没有紧紧抱住你，你说泪流在 那个流星。